Hello， 喂，翻嚟啦，今晚 系啦。 死了我成日唔記得你。 Kenny 唔緊要， 唔緊要。英文名 唔緊要。 嗱頭先嗰第一 part 咧，就阿 Kenny 咧就講佢做 PR 啦，初初咁啊，你大家睇到佢嗰啲功力啦，係咪先？我講嚟講去都可以兜走咗嘅。然後咧就仲要一塊得天獨厚嘅面皮。咁你做咗一輪公關咧，就點樣又開始點樣又轉咗去第二？边一行咧？ 其实我不嬲，而家都有做公关嘅。咁但我就我自己有读话剧啦。咁我细细个其实都有，譬如话参加少年影讯咧。咁我嗰阵时，我家姐有时有啲活动啊，又叫我帮手主持一下啦。又以前又玩一下朗诵啊，咁样。咁就后来。之前都有做过主持，是 part time 咁玩咯，即系儿童节目主持啦，年青人节目主持啦，而家喺港台都有 playback。 唔系、哦，做儿童节目有几难噶，系咪啊？ 都唔系噶，你系同你点同你细路玩啊？ 唔系，我又冇代沟喎，我可以同个岁几两岁嘅细路仔倾一个钟头。 咁咪就系咯，用翻嗰个方法咪得咯。 即系我当我系一个细路仔咯。 系啊，即系譬如话又同佢唱歌啊、跳舞啊、讲古仔啊咁样咯。 唔系啊，我唔系讲古仔，我直情问佢喂呢排譬如嗰个咩坏蛋掌门人，你有冇睇啊？嗰啲咁样咯，即系你当你自己个细路仔同佢倾偈咯。 系咯系咯，系啊，咪就系咁样咯。 就唔会好似嗰啲有啲儿童节目真系好落定。挫起把声扮后生嗰啲咧，即系我就嗰啲就唔得咯， 系嘛？唔系噶，或多或少你都要变下声噶啦，你要咧等佢哋咧吸引到佢哋用翻啲 B B 话同佢哋沟通啊，成日觉得系。 唔系，但系其实有即系有啲人又觉得唔应该。你譬如话睇啲儿童节目咧，有一只咧英国有一套叫 Teletubbies， 系 完全咧系讲咦咦。咁样喎， 即系 完全觉得我哋要去翻细蚊仔个 level 同佢倾，但系有啲又觉得我唔应该，我哋系用翻正常人，希望佢上到我哋嘅 level。 哇！我最恶顶就系边咧？即系儿童咩嗰啲叫咩啊？即系电视教嗰啲啊？今日我哋去呢个地方好好玩喎、哦！咁我呢个真系顶唔住嘅嗰啲，系嘛？你话系咪先？嗰啲我就真系顶唔住嘅，即系太做作嗰啲我唔得嘅。即系你话成班，即系我代入咗个小朋友咁样，同佢倾偈就 OK 嘅，我觉得 都有嗰阵时就做过呢、這个海绵宝宝主持咯，喺北京试过，有睇过海绵宝宝啊？ 我知道我系啦，我个八达通个套都系海绵宝宝。 我嗰时啱啱有个北京舞台版，咁佢要个又识讲英文、中文咁，我就佢问我有冇兴趣申请，咁我申请，咁啊然后去新加坡排舞排歌，然后几日啫，哇好快手，然后就上北京咯， 系 做咗个零礼拜，一日几场。 但系北京嗰啲普通话嗰啲真 系 好难。 系啊，咁我咪要练咯，然后有几个 coach 喺下面，你要咁讲咁讲咁讲， 系咯， 系啊，因为我哋系又唱又跳又做，然后间唔中 share 少，先正 share 少互动嘅。 嗰啲北京普通话真系好恶搞噶嘛， 系啊， 又要卷脷。 啊、小宝贝儿，你真乖，小宝贝儿， 系啊，宝贝儿嗰啲咧，宝贝儿嗰啲，好嘞嗰啲，哇，真系，因为我嗰阵时喺北京做嗰阵时拍戏咧，咁带住班嗰啲民工咧，其实佢唔系北京人嚟嘅，系山东人嚟嘅，但系佢又懒过嗰啲北京腔咧，嗰啲腔啊，北京腔嗰啲，真系好攞命嘅，真系，哇！但系你四日可以做到节目， 五日到啦。佢系舞台版嘅海绵宝宝，咁其实都几攰嘅，因为咧嗰啲冚烂啲公仔咧就跳啦，但系啲公仔跳嗰阵时候，其实哇佢哋啲体力真系好够，因为里面咧出晒汗， 梗系啦。 咁然后咧佢动作系要夸张过写实好多倍，你先觉得佢系好睇嘅。 系， 因为你如果系用翻写实嗰啲动作咧唔掂噶，因为佢冚烂着晒海绵宝宝公仔啊嗰啲，哇个个系。啲体力好到不得了，我又要跟住佢哋跳咯， 系脱水啊，真系会， 真系脱水啊！然后咧，我哋每场做完咧，啲衫啊，啲公仔冚烂湿晒，咁佢哋买晒嗰啲喷嗰啲啊，好似 乾洗嗰啲。 係啦，索個噴，啊、即係因為成個禮拜都唔換衫 啦。臭啊，大佬啊， 唔臭嘅，佢嗰啲噴完之後咧，就蒸發曬啲汗味。每場做完就噴一噴，每場做完再噴一噴。 即係個舞台大唔大？ 普通舞台咯，佢系有个内地有个商城，佢哋就想搞啲新桥段，即系新桥，咁就买咗成个制作过嚟，咁就想吸引多啲 family 过嚟睇咁样咯。 哇！最惨，如果舞台大，你仲惨，我都做过话剧嗰啲嘅，你要咧，你因为人哋望你咧，你个动作要快，人哋先感觉到你喐紧噶嘛，你唔可以慢慢喐噶，真系你我真系知道。 同埋你卡通版嘅冚唪唥要再夸张啲咯， 即系你成日喐。快要成个头咁喐晒，成个手咁样喐晒。 咁我又要好夸张咁跳，但系后屘我再睇 video 咧，我系唔够再动感咯。其实可以再多啲嘅。 系、嗯、啊，啲人 但系好够体力，因为好够体力，因为你系要现场唱噶，唔甩得噶。 你已经有咪噶咯，再早啲。 你又要唱，又要跳，又要做，又要互动，哇，真系好靓。 而家都仲好啲。如果系你前辈嘅咧，个咪吊喺上边嘅啫嘛。 哦，系啊。 要好大声嗌嘅，其实做以前做话剧咧。冇依家嗰啲咪噶嘛，冇嗰啲冇啲线咪噶嘛，要大大声咁嗌噶嘛，系咪啊？嗰啲仲惨， 咁啊系， 即系去咗北京就即系你又开始又做咗咩咯？即系呢个儿童主持啊，儿童节目主持 嗰、那个做过啦。咁另外有一个嗰时亚视又系即系访问我，咁然后咧、就做即系佢访问我关于儿童话剧嗰啲，咁然后话诶、好唔好搞啲嘢啊？导演同我哋讲，咁我啊不如搞一个。环游世界噶啦，咁样咁咧就我又识啲唔同外国人啊嘛，咁啊每次请好多唔同嘉宾，但系有个班底嘅，我哋有四五个人，有个因为我睇过一个咧叫做 Wiggles， 咁我觉得咦，如果香港搞呢个都几得意，因为又学下唔同国家文化啦，咁样咁咧就请咗一个系德国人啦，又识讲广东话嘅，一个印度女仔又识讲广东话，我啦，同埋佢而家现成个主持，咁我哋就俾我哋每个礼拜有十分钟嘅 segment 咯。咁我哋又作咗一首歌啦，咁啊讲环游世界，每次咧讲唔同国家嘅得意嘢啊，唔同国家文化，譬如啲歌啊、故事啊、食品啊，都几玩嘅。 即系台湾有个节目又系咁嘅。 台湾有个 Wiggles， 有个台湾版嘅 Wiggles，有个美国版嘅 Wiggles。 佢唔知系咪 Wiggles 咧？佢系会，佢唔系讲咁短嘅，佢系有个节目就揾瑞士、德国、美国，咁次次有个题目出嚟咧，就问嗰阵系咪点解你德国人会咁样咧？点解你瑞士人会咁？ 哦， 即系好似你嗰啲咁啊！即系譬如去到嗰笪地方咧，你唔同国籍有唔同睇法噶嘛。 嗯、 即系如果你有啲肤浅啲啊，某个地方嗰啲人咧、一去到话搞错冇 shopping 嘅，但有啲唔系噶嘛。如果你系某一个国家啊，唔系嗰啲，我觉得佢啲教堂嗰啲好靓，即系你去到某个唔同嘅人会有唔同睇唔同嘅嘢噶嘛。有啲人睇人哋文化，有啲睇人哋生活啊，有啲睇到好肤浅啊，话咁穷啊，间屋都唔整，但系原来系保留紧古迹噶嘛，大佬啊，你系咪想咁嘅咧？你嗰阵时嗰个原意啊，即 系 有几个唔同 嘅，即系俾啲人睇下，咦，有啲唔同国家嘅风土人情啊，咁样，同埋真系有啲真人版可以睇到啊嘛， 系咪？佢即时会表达噶嘛，大家唔同，印度人睇嘅嘢又唔同， 系啊，即系譬如话印度人讲下印度彩绘，咁我哋譬如话圣诞节嗰阵时候就唱下唔同国家嘅圣诞歌啊，德国人唱下德国嘅，咁啊唔同嘅国家嘅语言个歌，咁嗰阵时又有邀请咗一个意大利嘅魔术师又上嚟表演下啦，又请过有啲唔同嘅 friend 又上嚟又玩下啦， 真系唔好意思，乜嗰次亚视有啲咁好嘅节目嘅咩？ 十分钟嘅啫，但我哋冇乜点宣传咯，可唔可以睇翻嘅？俾翻条 link 你睇， 最后又摆个上 YouTube 嘅咩？ 有啊，有叫Angels World，我哋系整个 segment 嘅，因为嗰时本身个主持叫 Angel， 咁佢就想搞啲新搞作，就每个礼拜俾十分钟我哋玩咯。 十分钟会唔会短啊？讲一个地方。 唔系啊，但系十分钟，因为如果电视已经好快噶啦，因为我哋唔系 talk show 嘛，同埋细蚊仔啲 接收能力 concentration 系啊，嗰集中力时间好短，譬如三分钟已经玩完一样嘢噶啦，五分钟。玩完一样嘢噶啦， 系啊，系啊，你睇你有冇睇儿童节目啊？ 有 芝麻街嗰啲咧，系 好大几 分钟， 系啦， 几分钟 带 rap 俾个信息俾佢哋嘅。 系有时嗰、那个咩嗰、那个、那個、Oscar 喺个垃圾桶夹出嚟， 系啊， 讲几句嘢咁啊走翻落去。 系啊， 咩 Big Bird 嗰啲 系 咪 系 嘛？嗰啲又系讲几句嘢嘅啫。 系啊，啲小朋友就 最 紧 要系讲个 point 嘅啫，例如小朋友。 系啊， 问题系佢冇咁嘅耐性听你讲。 系啊。 系啊， 佢真闷啊，觉得 系啊，即系所以讲完一样，同埋佢但系我哋嗰个 target 系幼稚园嘅，但系都系唔可以太长。 啊，你要唔系唔同嘅地方，你要讲嗰个名 系 啊， 你讲得太深奥又死喎。 系啊系啊， 系嘛？啲嗱啲西人又有呢种嗰啲外国人就有呢种过瘾嘅，佢一方面咧就引起啲细路仔兴趣啦，另外一方面咧佢特登要你闷嘅， 要等佢自己发掘啊嘛。 系啊。有啲嗰啲外国人系咁样嘅，佢话点解又唔俾佢玩？佢外国人系主张去玩嗰啲咩 iPad 啊嗰啲嘢，系啦，唔俾佢玩嗰啲嘢嘅。但系等佢屋企拗，等佢闷啊。佢话点解你咁？佢闷，佢要谂啲嘢出嚟玩噶啦。 系啊，系咩？呢个唔系啊。 同埋佢哋咧玩嘅嘢，其实唔会好电子化嘅嘢，有得佢咧喺个公园度啊，自己掘下泥沙啊，玩下泥浆啊，咁样又一，即系佢哋唔介意咧。小朋友系好污糟邋遢嘅，最多咪冲凉，最多咪攞个花洒冲下个身。 唔系啊，佢特登要去咁 啊， 等佢接触细菌啊， 系啊， 等佢有免疫力啊， 系啊， 系啊，系啊，系咁样噶。 香港人啲唔系，喂，小姐污糟咗，快啲攞啲消毒啊、杀菌嘅洗啊，你唔得噶，所以你唔觉得咧？外国嗰啲人咧好少睇医生嘅咩？ 德国人尤其是。佢特登要啲仔去玩下泥水咁， 咪出 去 睇下 俄罗斯有啲都唔怕冻啦，你睇下。 足球运动员冚唪唥都系咧，即系细细个嗰啲体力已经好好啊，喺街度踢波啊咁样。 系啊，你睇一个好简单一样嘢，俄罗斯够冻啦，但系点解俄罗斯人咧唔怕冻，唔使咁着大褛啊？因为由细到大都冻惯咗咯。 唔系佢仲要嗰啲咩俄罗斯嗰啲阿妈咪会抱个 B B 出去，特登搵啲雪掟佢个身。 我见有啲拎拎过咧，已经玩嗰啲 钢架， 单个好犀利啊！ 系啊，你香港人 战斗民族嘅，如果唔系点解叫做 系咩？ 俄罗斯 中国人就唔系啦。个细路仔要呵护嘅， 系啦， 要保护佢嘅。 而家你知唔知喺香港最夸张一样嘢啊？六七岁都攞住架 B B 车推住嘅， 系啊， 我心谂唔晓行嘅咩？我住喺元朗区，要呵护最多。 系啊， 跟住我成日咧就会走过咧，我真系好唔抵得就头。我小朋友，我话只脚我嚟行路噶、哦，我话你听唔听到个小朋友笑你啊？你咁大个仲坐 B B 车嘅，我真系好唔抵得。点解啲家长仲到而家啲小朋友系咁样咯？系、 我见到我就嬲啊！ 我睇过一个 video 咧，唔知系边个send 出嚟嘅，有个五岁小朋友帮屋企赚钱，哇！我睇完我真系几感动。我话如果我有细路咧，我真系要帮佢。你有冇睇过？ 两极化 有个大泥头车系好高嘅，咁咧个小朋友系五岁咧，企喺度将啲泥由呢度搬去呢度，呢度搬去呢度，五岁咋？由朝到晚做，然后咧讲到咧，因为佢要帮屋企赚钱，希望养屋企人。哇！我直情感动到，哇！咁乖噶啦， 系噶，好好噶。我个小朋友嘅 意识系 好坎坷 啊， 唔系即系，但系至少佢即系你即系好两极化咯。同香港好多即系备受呵护嘅小朋友先， 真系唔同噶。外国嗰个教育咧， 而家 有个小朋友咧，我睇过唔记得系澳洲定乜嘢啦，佢直头喺自己屋企。喺门口开咗个档仔，佢有个钱箱系俾人咧，系你喺我度买杯lemonade， 咁佢就会自己榨啲 lemonade 出嚟啦，就俾啲街坊饮，咁街坊咧就会俾钱个箱，但系你知唔知个箱里面嘅钱我嚟做咩？佢系俾露宿者嘅。佢就话因为见到啲露宿者咧，又唔知道用啲咩渠道俾佢啦，咁佢就用嗰啲钱咧，就系买啲日用品俾啲露宿者嘅。你话几好啊？ 有个细路女我睇过，佢话咧，即系见到有好多人冇嘢食，咁咧佢又冇钱 自己种嘢食， 系啊，然后佢自己种咧，种嗰啲豆啊，种好多 蔬菜一啲嘢， 就送俾佢哋食， 系啊， 好犀利。 所以咪就系一个教育制度嘅问题咯。 喂，你睇人哋外国嗰咩 Master Chef 嗰啲咧，嗰啲。细路仔嗰个版本啊，咁几岁识整几多嘢？你大佬，你香港咧五六岁都仲 唔系？但系而家都有喎，而家都我见到有啲小朋友厨艺比赛，我都见到 嗰啲系。 万中无一的， 做马嘅可能分。 你而家香港人养狗都揾架车推住噶啦， 系咩啊？ 搵个车仔推住啲狗噶嘛，啲 B B 啲细路仔五六岁，我真系唔好意思，我真系有时我讲得衰啲，我嗰啲人训练佢跛咧，下下要坐住架车， 系啊， 系嘛？有一次又有一个人俾我闹，个细路女都四五岁噶咯，咁啊排队，我屋企要搭村巴噶嘛，咁我哋等村巴嗰度咧就有太阳，又遮到太阳嘅，个村巴停喺前面，咁我哋咧个村巴嚟到咧，咁我哋会行过去啦，咁啊村巴未停定，咁行过去做咩咧？咁我排第一嘅，咁我就嚟上车嗰阵，突然间突然唰一声，有个人冲穿咗，抱住个靓妹，跟住冲过嚟，我望下个靓妹都四岁噶啦，跟住我上车，我话你唔使排队嘅咩？佢你都黐线嘅，有车嚟梗系上车噶啦，银行有钱你唔去抢， 系啊， 系嘛， 咁都得， 我哋唔去攞。跟住我话，诶、欸，嗰细路仔诶唔晒得噶嘛，我你个细，你个你净系你个细路仔唔晒，我话佢咁弱嘅咩？你唔系一个氧气箱养完嘅，系嘛？识咩啊？你冇细路仔，我话你都黐线嘅，我哋全身咁毛都白晒啊，你都未养得大、啊、你嗰、那个，我嗰啲人出嚟搵食紧嘢嘅，我哋都黐线嘅，我你搞错，你都唔以身作则嘅， 系啊， 系咪先？你都教坏晒啲细路，唔使排队噶，我哋咁我哋排队做咩啊？跟住最好笑有冇有个有个你知好多人和你非非嘅、 啊， 哎呀，唔好嘈啦，我哋收口啊，我闹紧佢唔关你事。自从嗰次之后咧，我发觉咧，我朝朝我企咗喺排队咧，就冇人打尖。不过真系有时 几好， 有时真系即系唔使保护得太犀利嘅。你净系去啲外国海滩，可能外国啲海滩咧，啲海水系涌翻埋岸，就唔系带出去嘅、啊。你见到啲外国人唔理嘅，好多细路仔周围玩嘅、啊 嗯。 你有冇见过咧？你香港啲唔系咁啊，跟到贴噶嘛，又笠手袖啊，又笠晒救生衣，佢哋冇嘅，扭鬼去走周围走。是啊，想去自由发挥的，不是好像香港那样。 不是都挺开心啦，做这些儿童节目都。 是啊。 即是起码 是啊，都起码接触的层面又不同了。 很不同 是啊。 是哇，我们大大下大远了。我们可以去广告先，回来再讲。